守候，等待幸福的结果。 不能让爱沉默，在思念世界探索， 让惊觉岁月蹉跎。 你回头再望着我， 你的心 深情眼神 一直在感动我， 再一次拥抱着我。你是来世也许的选择，是我心灵最深的寄托。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3月23日星期四，来关注国内资讯。记者近日从北京市政府省改办了解到，今年北京市全面清理市级党政部门及事业单位要求开具的各类证明及盖章环节，叫停了奇葩证明、扯皮证明等，向企业和群众训练承诺，既可证明的或者开具部门无权查证的证明一律砍掉，以减少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奔波，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办。据环保部网站消息，经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会同京津冀及周边省级环境监测中心预报，21日至30日，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大部以良质轻度污染为主。阶段性的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开始落地。近日，山东等地率先出台政策，将失业保险费率由1.5%降至1%。随着失业保险费率的降低，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会得到减轻。官方强调，降低费率不会影响失业人员的待遇。近日，我国首颗0.5级商业遥感卫星高景1号01组卫星传回了一组高清图像，陕西西安钟楼车辆走向以及迪拜水中设施等清晰可见。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有千好，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就算轻轻的呼吸，心还是感觉痛。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变得好脆弱。轻轻一碰，仿佛就要飞走。口袋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在这些的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对你的爱，爱不可能错过你，连着这件事又有意外，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飘过来，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yeah。

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骗人，是你骗人，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只想让你懂，转过身就不能回头，已经做决定又何必再强留，选择了离开我还能说什么，爱是你还是我迷惑，明知道爱你不会有结果，为何还如此执着，为你付出所有，已经不顾一切就走，明知道爱你只是无计许错，为何还如此脆弱，已经习惯有你，已经不能将你摆脱， 跟着我开始封锁爱情防卫，所有的拆迁都要搬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另外还当他的体育专辑，跟着我继续封锁爱情跳跃二，善意的谎言说得面不改色，对什么都好，对怎么都美，在发誓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要赞赏自己后知后觉，把人家碎碎念碎碎抱怨，全得到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费吹灰，关于那爱情跳跃三四五六七，只要有灰灯就能看出端倪，人生千般雨跟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

水鱼，鱼在冬不下雨，就出海洋吧。多少天多少年，我曾听你说真心话。黑的鱼蓝的心，不下雨就出海洋吧。念不到盼不到，别爱我别让我知道。雨不下心也放不下，一人在天涯惦记你的心，你的话有情的人容易害怕。雨季来心散不开，天天盼你来，你是我的心，我的情，为我们的爱带来天气。直到我愿意再等，等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身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 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今天是2017年3月23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水利部近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今年我国纪念世界水域和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题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推行河长制。记者目前从中国民航了解到，因为航班正常率不达标，南航、福州航空、桂林航空以及乌鲁木齐机场、福州机场等多家机场和航空公司受到了民航局的处罚。世界气象组织21日在日内瓦发布声明说，2016年全球气象指标破多项纪录，其中包括全球气温创新高、海冰处于异常低位、海平面上升和海洋热含量增长的势头不减。该组织预测，极端天气与气候状态在2017年仍将延续。电影

确认，让彼此踩到污点，空气才新鲜，再简单眼皮才尖，腰围再小一点，秘密战胜一切，缺点变成焦点。 今天新鲜，再给你再见， 美丽极限，太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真的爱每天，注定没别气馁，就快没怕那一点，现在就开始改变，我却也能飞上青天。我七十二变， 今天新鲜，再给你早见， 美丽极限，太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能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这画面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我却也能飞上青天，美丽极限，太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能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飞上青天。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在人群背后，你握我的手，我们俩一句话都没有说，你一个眼神我就能明白，在你心深处那份激动感慨，看着你掉泪，看着你喜悲，我真的在乎你的一切，我愿意挑战最难度的爱，约定好我们永远诚实对待，别人都在猜我是你的宝，不想猜测究竟我有多好，能让你快乐能讨你欢喜，缘分从不是局外人能明了，却只是一束短暂烟火，任他们去猜，管他该不该，我只想和你一起坦白的爱，还记得昨天要珍惜今天，说好不必承诺明天，如果忽然间谁没了感觉，也答应彼此一定不能欺骗，别人都在猜我是你的宝，不想猜测究竟我有多好，能

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听我们说会忍耐和付出，这爱情不必保留拯救你输，等你从此不孤独。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草鞋是穿，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在漫长，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充满希望的起航起航。穿了行到黄河岸，厚厚的黄土堆上船，也来听我轻纱遥遥山海关，草鞋是穿，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在漫长，一股理想的惆怅也满腔，蓦然回首又要起航起航。一路跋涉到江南，东兵无尽无下看，峨眉山下好荒凉，不堪回首泪暗淡。草鞋是穿，爸爸是帆，故国的叮咛不敢忘，强人无奈小别的悲怆，信誓旦旦又将起航起航。穿了行到澎湖湾，过了妈妈来朝江，深情款款唱起疲惫的帆，又冲破了许多风浪。朝鲜是船，爸爸是帆，远远的故乡在早晚，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远方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远方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全航的船儿快来靠港靠港。 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地要，要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 久就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 飘雪的冬天，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最初的爱也像火焰，最后也会被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只好说着